锵锵三人行，在这个昨天节目里，咱们请来这个戴肖军先生，专程从这个太原飞过来的。这家伙功臣呐，哎呀，而且这昨天讲了，是用这个人民解放军咱们训练出来的灵活作战的这个经验啊，拍下了很难得的。 同行确实觉得表示敬意啊。 他的照片再次揭示出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个霍宝煤矿在山西嘛，他大概就是在霍州南边那个干涸煤矿， 对， 是吧？发生矿难之后，又出现一大堆所谓的记者，不知真假了。所谓的记者去矿上领钱，领什么呢？领这个封口费。他这个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被这几张照片，现在都这个全国都嚷嚷动了。 对， 昨天我们正好聊到，就说这种事儿是吧？相当多见。但是你还特别提到，你说这不是光我们山西才有这样的事。 这个问题我跟好多家媒体我在说，首先媒体好多这几天它产生了一个误区，那么这个事只是我在山西记录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这些人都是一个游击队，他也不见得都是山西的，有好多是外地的，他们的这个流动性很大，哪里有所谓他们的发财的这种这个土壤，他们就往哪里钻，他们的移动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哎呦，我 所以想让我想起一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看来你们这个，对不起，我先说山西了。山西是靠煤吃煤养了，靠这个矿难也养活了一批人啊。因为我之前啊，就是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也看到了一个挺长的一段报道。我觉得，因为那个环境对我们在这边工作的完全是陌生的，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个环境。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他说是某一个煤矿发生矿难之后来了很多人，然后呢那个可能我估计那个是矿主招架不住，我就报了警。 对， 报了警让他们出示证件，说还都有证件，那么这个警察也没法分辨，你说你是都有证件，我都是良民证都有。那后来这个警察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出了一道考题让你们写文章，写文章结果好多人还据说还都不会写，连基本的名字好像都写不全， 文盲啊。 那你说怎么会滋生出这么一些人来，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考题这种，还有就是让他去把你当时情况写一下，他连自己的名字写不了，考题吧有点深，对吧，你把你当时你去干嘛写一写，他居然不会写字，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假记者，就是我们还说这个先定义为假记者，这些人的身份呢，就是特别耐人寻味。我私下里刚才也跟您聊过，就是为什么矿主买他们的账，他们有什么渠道？那比如说平民百姓如果没有这个记者的一个名头，平民百姓去就矿主就买他们账吗？ 因为首先作为一个假记者，他的心理学学得非常的好，他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学。首先是煤矿老板或者是其他的行业发生这种问题，他不想让社会上知道，那么不想让知道，我就利用这种你的这种心理，我来给你加压，加压一旦你不接受，那么好，我就把这个事情通过网络呀什么，现在这个手段太方便了，通讯，把这个东西传播给真正的媒体，让真正媒体去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也是神通广大的。 所以有些就是那种，就像他说的这个千里游击队啊，到处行骗，最后都给抓，游击起给抓住的，抓住之后一拿出来都是假记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你像这次我们领导还让我说一下呢，就关于这个干涸煤矿这个这对记者，后来有媒体报道出来， 我还说呢，这个影射谁呢？看 说是其中 香港总部在香港， 有一家总部在香港，在全 世 界都有影响的电视台， 那不就您凤凰的？ 很多人怀疑说是我们凤凰，然后我们领导说这件事凤凰根本就没派记者去采访。但是 你也拦不住有人假冒你们是吧？ 有人假冒，就是咱也听说摄影机什么都带着，感觉真跟电视台的似的 啊。 而且呢，他这事儿让我想起啊，就也是山西嘛，著名的去年我都报道过，就蓝城长给打死的。你这个情节啊，耐人寻味。 对， 那个黑煤矿吧，他那个窑主好像叫侯四儿，那侯四儿，侯四儿说为什么打他呢？他已经此前已经接待过七波记者了， 九波，我看的是第九波吧。 来一波要钱，来一波要钱。 后来又听说蓝厅长他们来了，嗯，说这蓝厅长来这一打电话呢，侯四当时酒也喝大了啊，说这怎么办？哎，然后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如何识别，嗯，就是让问有没有国家新闻总署的记者证 对。 然后侯四回去之后问蓝厅长拿记者证，啊，蓝厅长虽然也算是中国一什么报的一个工作人员，对吧？但没拿记者证，嗯，这下这个活活打死。哎， 这个我中间插一句，还有一个。我据说是一个我这个没考证过，不知道是真是假。他是这样，据说是给一个真记者打电话，嗯，然后就是这个矿主给一个真记者，嗯，然后那个真记者告诉矿主说他是假记者，啊，哎，所以我就想这个真记者跟这个侯四，就是他打电话的侯四征求意见的这个人，跟这侯四的这种关系也很微妙。 这个怎么讲？ 是不是啊？就是很多矿主和这些人的关系。 这个它有一个很普遍性，就是这几年我们在网上经常探讨一个问题，它只要是在一些你比如说环境污染呀，嗯，什么这些企业呀，嗯，这些地方，随便你去一个地方，你山西、内蒙、河南什么，只要是有污染的地方，你去这个地方，老板都能给你从桌子里面拿出一堆记者的名片。 我的天哪， 为什么我说它不是一个这山西的问题，它是一个全国的，因为这些地方只要你有污染或者有什么，它就能让假记者滋生。 而且我跟你说也不见得都是假记者， 对对， 你像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有些这个有新闻界同行，我听说他是什么呢，现在都成了掮客了，嗯，本身就是有的企业甚至是某些基层的地方政府叫公关危机顾问呢，啊，嗯，他比如说人或者以前在新闻单位工作过，他不认识很多记者，人熟吗？嗯，你企业有了什么好事需要宣传需要做广告，他也帮你联系记者呀，也都帮你派钱呢，你出了事儿，出了什么矿难，嗯，他也联系记者，拿灭火费，就说现在有的记者那头拿宣传费，这头拿灭火费，两头钱都拿。而且呢说实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它成本和风险问题。嗯，你有没有想过，嗯，为什么他宁愿给这个记者钱，嗯，他也不愿意上报呢？ 这个里面有好多问题。首先就是我给记者钱，我的这个矿不用需要停产，那，我天天还在产生利润，嗯，那么我就是赚下的。那么如果上报以后，首先作为国家来好，作为当地政府来要停产整顿。那么停产整顿面临着什么？到手的金钱就没有了。 嗯，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所以说哪怕我多花一点钱，嗯，我给你们这些人，你给我把这个嘴封上，这样了，我这儿天天还在往外走。嗯。 而且呢，你像说这个侯四啊，他不是有人给他算过，说他那个黑煤矿啊，当时说一天7万。就能赚7万，七万实际落到他手里的是一小半，嗯，这什么意思？这一大半他都是打点方方面面，嗯，维护他的这个安全生存。嗯，咱们现在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实话，就对于您个人哈，冒着那么大的这个风险，又一分钱落不着。去干这个事情，嗯，你又是目的何在呢？ 我只是想，第一，我们说做了我想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把这个事情公布于众，希望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呀，能出台一个相关的一个东西，更好的去把这种矿难也好，是安全生产发生的这种事故呢，降到一个最低点。嗯。最好的办法，这几天我在大脑里面一直在运转。我说为什么现在咱们发生了交通事故有120，发生火灾有119，啊，其他的可以拨打110。嗯，为什么就矿难不能出一个特殊的号码？ 咱们不也有什么举报热线什么的吗？ 那么咱们随意上街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能记住？ 嗯，那您觉得直接举报就能把这个假记者这个消灭掉吗？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说我提到这个？首先就第一点，现在举报电话有，咱们政府也好，媒体也公布过，但是这个号码太长，根本记不住。啊，嗯，你公布一个特殊号码130了是多少？ 或者911？ 这样了， 第一你是数字短好记，第二你把它设为一个免费的电话，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去把它举报。 嗯， 你把这个公布出去，让老百姓都熟悉了，哪个地方发生矿难，哪怕我就是个拾破烂的，对吧，我是个流浪者，甚至我就是当地一个村民，或者我就是井下的一个工人，我都有权利第一时间举报。 等于是等于这个消息传播的途径更通畅了，就等于中间的这些人他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我想是吧。 一旦你把这个东西第一时间上报到国家的一个相关的部门，你比如说专门成立一个矿难指挥啊接待中心， 嗯， 他能第一时间调动啊，你比如说河南的啊还是山东的什么地方发生了，马上进驻到这个地方， 嗯， 我相信没有一个假记者再敢去， 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这个里边啊，有一个你还是有一个假定的一个前提， 嗯， 这个前提就是说呢，这个煤矿和这个地方政府， 嗯， 你是不是真想 去治理这个？ 就有文必报，公开透明， 对 吧？你这个，我跟你说，就说这记者这个，我看过一个记者写的博客，他说他就是要钱的那种记者，但是他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他说我就跟你一样，我老婆孩子我得养家，我原来想从刚做这一行，我想做个有良心的记者，可是呢我卖稿为生，一篇稿子一两百块钱稿费，这够怎么够生活，然后呢又说 写这种稿子不发吧，嗯， 发不出去，对，我一说就起寒，就是他写这稿子发不出去啊，不希望他监督啊，然后说有的时候我这稿子被扣下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部主任他收了钱把我的稿子压下了，所以他说后来我就慢慢变化了，既然你都收，那我这么一收，一收之下他发现呢他小康了，小康水平了，你说这个里边很耐人寻味啊。 这种情况怎么说，这不单单是在媒体，在任何地方都有，那么有这种贪，那么贪最终你要把自己断送了你自己的前程，宁愿过得清贫一点，拼自己的本事，拼自己的体力去吃饭，不要吃不属于自己的饭，不要吃自己消化不了的饭， 这就是他的谋 生 之道啊。他刚才聊天就跟我讲了，说你看我哪能挣很多钱呢，我也不会去敲诈，是吧，我只能干点，而且我得保自己的平安呢，尤其是有了儿子之后， 对， 更觉得不能干那个亏心的这个事儿，是吧。 其实你刚才文涛你说的那个人写的那个博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那身份如果界定的话肯定是一个真记者，是吧。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说这个问题，我们老说假记者好像他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给摘清了，就我们真正的记者不会做这件事，但是恰恰相反，现在你就是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就是03年有一个事情特别的，当时也是挺轰动的，就是山西叫樊志吧，那个地方一个矿难， 樊氏 哈，对不起，我念啊，樊，对不起，他不当时也是说买通了几个记者嘛，而且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很震惊的，就名单上有新华社的，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的那个名单，如果我们从通俗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至于吗？给了一个什么，给一个金元宝，你知道吗？ 啊， 你知道金元宝多少钱？其实也不贵，我还以为金元宝的好上万呢，没有概念。你看折合人民币2400，就等于2400人把你收买了， 四成的金吧。 我不懂这个， 这个， 但是说明什么，你真正的记者也是可以被收买的，说这个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真正的记者他是有被收买，但真正记者他往往考虑的还是自己的饭碗， 对，他可能 那么假记者的胃口往往比真记者的胃口要大得多， 这算不算一个就是成行成市的这个诈骗市场了？ 不是，他就吃一单走一单嘛。他说你又没地儿逮我去。对吧，你真记者他有时候你让他做，他的大脑在那思前想后。他有风险。 你刚才还谈到就是那个河北，最近河北魏县 对 有个好像叫李家坝吧，这那个 对 那个煤矿瞒了大概是2个多月吧。 对， 那个为什么最后没瞒住呢？ 现在在当今这个社会啊，你永远不可能把一个事故瞒下去，你能把全国人的嘴都堵住吗？所以说聪明的做法，你不要去再隐瞒，发生了事情积极上报，哎，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你再隐瞒国家要制裁你，哎，给你还要罪加一等，对吧， 发生矿难，你积极上报，积极抢救，国家会根据你的啊这个态度，会去给你量刑的。 那个事情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到的，就是说也是要来领封口费的记者很多，但是后面的人来了没领到，很不服，就把这个事情举报了。是说这个是河北的这个吗？ 嗯 嗯，这个我到现在就是我也无法考证他是最终这个事情怎么样流露出来的，但是我现在感觉不论你哪个地方发生，你再也遮盖不住了，因为现在中国的通讯太发达了。嗯， 是。但是你看哈，你 但是再发达的通讯，你得给老百姓一个直接举报这个地方。 嗯， 那么就因为现在你没有一个让老百姓记忆很深那个直接能举报到相关部门那个地方，那么导致了这个时间两个月时间假记者在中间啊，我告你，你告他，把钱攫走了一笔，最后你还能让社会知道。那么你开通一个号码，第一时间能到了多好。 嗯， 或者你再开通一个短信，对吧？ 嗯， 我是单位的员工，我就想举报这个事儿，但是我在单位没有办法打电话，我拿单位的手机，我拿做单位，我拿手机，我发一条短信，对吧？现在咱们经常搞一些抽奖呀，什么活动啊，移动拨打多少多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矿难拨打多少多少， 还给抽奖？ 哎，这样我可以也通过短信举报，对吧？更有利于就是真正在这个事发现场内部职工把他举报出去。 你知道这个假记者领封口费成风了，他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拿封口费的这个理由和动机的话，那意味着这一堆一堆的假记者呀，他可都是知情人呐。他如果变成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知道这出事要举报，那不是无所遁逃了吗？就 所以说是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时间让一些相关部门赶到现场。 嗯， 我相信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有假记者再来。那么我刚才不是举了个例子说了吗？咱们奥运火炬传递有假记者吗？没有。国家审核很严，连真记者都审核很严。 嗯。 那么咱们的两会，对吧？国家的一些重大活动有假记者吗？ 假记者去能收钱吗？ 第一，这种活动是没有钱的。 嗯。 第二，就是有钱你敢来吗？他不敢。 嗯， 对吧？你的身份在哪？他没有身份，他们所以说是整天就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哎，吃这些所谓的昧心钱。 其实我看呐，两头都黑，这就是黑吃黑，是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得说呀，尽管他这个冒这么大险啊，但是最后这个事情能够这个大白于天下，这本身呢也是现在的一个进步。 对对， 对吧？ 我们看到积极的一些。 哎，你就我有时候就感觉到，你比如说我相信国家是吧，肯定对这个问题是要打击的，对吧？是要严办的。哎，我也能够相信说省一级的估计他也是这个心思，但是再往下呢，有时候我就有点看不太懂。就是他心里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啊，你像封口费事件发生以后了，这几天山西的省委、省政府以及相关的调查组这个部门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 嗯。 那么这几天，包括咱们国家的调查组在这儿也说，针对这个发生了这次这个记者丢脸的这个事件以后了，国家也在要积极的拿出一个态度去大力整治这个新闻队伍，净化这个新闻行业的市场。 但是整治啊，过去也是有问题。说实在话，很多真记者也没有那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那个记者证。 这又涉及到我们新闻行业的一些问题。 是啊。 嗯，我觉得反正至少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还是挺让人家还让我们还比较乐观。就新闻出版署也出面表态啊，山西也出面表态。但我觉得回归到我们自己新闻本身来讲，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大家也有人在讨论，就说明你新闻本身是可以控制的，他为什么要买你？就说还有买通的一个渠道嘛。 就是我们不能假设，就如果他根本就没有可以操作的一个空间的话，他买你也没有用，你就是可以报的，就说明在就我们现在的一个新闻一个空间的一个问题。 对，而且啊，现在真是这个骗子满地，不光是这个假记者，你联想起来，什么假中医、假教授、假领导、假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这个太多。你这个那年还发生一事，日本都出来个假叶剑英呢。说我是叶剑英元帅，一日本人都知道冒充中国的一元帅在日本行骗。你说这个，这你在山西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这个假他现在已经不是说在山西，整个 全国，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 他现在这个所谓的假骗，它是一种职业了，已经是国际化了。那么，咱们有的人就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吃饭，那么有的人人家就是靠骗，哎， 但是他能生存，他能成行成市，因为这个行业有潜规则，有潜规则嘛，大家都捂着嘛，私下台子底下的交易，这样都鸦雀无声了。你怎么能够根除这个土壤？对吧？你让他不能再有这个不能再有生存空间。像他刚才出的主意，就是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举报。 对， 那样的话，真的他就没法给钱了，给了这个， 对，就是信息他没法控制了，是吧？就大家很容易就把信息传递出去， 对， 没有控制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些人他在生存的环境也就没有了。 能缩短的最短的时间， 对， 这是最就是有力控制打击假记者最好的办法。 你这次对这个网络举报是不是亲身经验了一回，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如果这次没有网络，这个也可能我还不知道，即使你拍到了还需要压在多久才能公布于世。那么这就是证明了一点什么呢？网络给予了我时间，让第一时间让外界了解了这个事件。那么如果说是你再把这个换成就刚才我说那个举报那个电话也一样嘛，就能那么容易记下。我相信就像我在网络上公布一样，马上知道他最多去俩假记者，第三个就没有时间了， 对，就得给打死了。哎，但是我问你点私人问题啊，你干这事儿老婆是不是劝阻你啊？ 怎么说呢，首先我这个从小呀养成一个性格，一般做事儿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哦， 就是一人单是吧？ 包括我当年当兵，我的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偷偷的报了名，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要走，我才告我家里人，我说爸妈，我要当兵。 这回那太太担心你吗？ 他都不知道我去做这些事儿。